准备谁都不要过来挡，狂饮高歌爽快唱。蓝天涯伴随枯叶片片风尘沙，难忍这风雅，不为世情出白花。 来自任贤齐的一首《花太香》，开启了我们今天的 闲头客栈。 各位好，祝大家周一快乐。 嗯， 哎呀，不知道这个周六周天两天大家玩的怎么样哈？像上个礼拜我们苏哥， 对， 小胳膊师傅哈，还带领大家这个进行户外的拉练来着。 对， 哎，然后还有很多听众跟我们说哈，要参加这个闲头客栈自己的垂钓比赛。 嗯，对， 哎，等等等等的哈，包括 范掌柜那天可说电话都要打爆了。 是吗？ 嗯，有过去看的 啊， 还有甩两杆的 啊。 嗯 啊， 忙得不得了。 你没去甩两杆啊？ 我这还没腾出功夫呢嘛，是吧？ 你 办了两天车展 啊， 是吧？ 对，哎，然后咱们周六周天，哎，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去跟你偶遇啊，貂蝉？ 啊，有没有啊？ 你不知道呀？ 那我还真不知道， 没有去跟你打招呼的呀？ 没有，有让我播报的。 播报什么？ 播报就是每个赛事 好消息，好消息。 对，关注疯狂特购。 好吧，也是怪难为貂蝉的哈。反正这个我这两天真的是，哎呦，累不行了。 嗯，怎么了？ 就参加婚礼啊， 啊， 这个星期五晚上连夜赶路， 嗯， 只睡了几个小时，五六个小时。星期六晚上呢，这个因为它是星期天的婚礼，星期六晚上布置新房， 嗯， 到一点多，然后三点又起床化妆，总共睡了两个小时。因为我昨天晚上，当我到北京的那一瞬间，我忽然间觉得啊，到人间了，回到人间了。所以呢，这个礼拜一我得吃点好的好吃的补补。 对，说到补， 嗯， 天上飞的想到什么呢？ 不是，说到这个补呀，咱们自古以来就有一句话， 嗯， 你知道吗？叫宁吃两条腿的不吃四条腿的，宁吃没有腿的不吃两条腿的，哎，听过吗？ 没有腿的， 啊， 鱼没有腿， 蛇也没有腿。 嗯， 这个是咱们的一句老话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飞禽比走兽吃起来对人体更好， 嗯，更有营养。 这个海鲜比飞禽要更好， 哦， 哎，那么今天呢，咱们先不说海里的，说地上的， 哎，天上的， 啊，对，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来自孙燕姿的《未完成》。各位好，感谢您留守我们今天的仙透客栈，我是你们最爱的四娘， 我是貂蝉。 哎，仙透客栈微信公众账号正在全面的为大家开通当中哈。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鸽子，为什么要吃鸽子呢？ 为什么呢？ 一会儿再说， 有营养呗。 对，因为鸽肉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比如说像做完手术之后啊，或者身体虚弱的人， 对， 非常的适合吃。 哎，我觉得我现在就特别适合，整个人要垮掉了，谁来给我送一碗鸽子汤呀？好吧，那我们这一时段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这个路况是17:25的时候刚刚更新的。那么北京现在，市区之内会有一点点的拥堵。那高速路呢是马甸桥南向。北从德胜门外大街辅路到建安西路有0.9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京藏高速南向北从德胜门外大街到军民团结路有3.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机场高速呢是南向北从香河园北街到京沈线有8.9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4公里。京通快速路西向东由京通快速路辅路到高碑店北路有2.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京承高速南向北北四环东路辅路附近有2.3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9公里。那么长时间拥堵的路段呢是东四环中路南向北从京通快速路到东四环中路辅路，连续拥堵251分钟了，拥堵距离是0.8公里，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东三环东路南向北从建国路到东三环北路连续拥堵126分钟，拥堵距离1.1公里，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天安门外大街南向北从天安门东大街到鼓楼东大街连续拥堵109分钟，拥堵距离0.5公里，平均时速低于4公里。东三环南路北向南从东三环中路到松榆南路连续拥堵是101分钟，拥堵距离是2.6公里，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京沪高速北向南18里店桥附近连续拥堵80分钟，拥堵距离2.0公里，平均时速低于25公里。 嗯，辛苦四娘。 哎，看来这个，但是目前为止咱们这个房山地区以及 大 兴地区的路况相较室内而言还是比较不错的哈。 嗯，还不拥堵。 哎，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拥堵信息。那么如果您有任何路况信息的话，都可以发送微信公众账发送微信到公众账号 仙偷客栈 上。 对， 对，来告诉我们。 嗯，免费鸽子送给你。 对，这也是咱们这个仙偷客栈现在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板块了。听仙偷客栈可以听路况。嗯， 对， 好的，那这个咱们今天要聊到的话题呢还是鸽子。 对， 哎，送到的是宴宾饭店的秘制的 酱乳鸽。 酱乳鸽，那么我想问一下，采访一下貂蝉。 嗯， 貂蝉，这鸽子你吃过吗？ 我吃过一块儿。 怎么样，给我们形容形容。 鸽子的肉质很细腻。 嗯， 它并不像猪肉和牛肉那样，它很细。 嗯， 然后那个肉吧， 就是入口之后不会出现这个非常粗糙难以嚼动的那种口感。 没有。 然后这个味道吧，就是感觉很鲜，味道很鲜很鲜。然后这个店嘛，毕竟开了20多年了。 嗯， 老店。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个咱们的美食达人貂蝉哈。其实鸽肉的营养价值高，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刚提到了蛋白质高。 对。 嗯，因为而且除了蛋白质含量丰富以外呢，鸽肉当中脂肪含量也是最低的。 哦， 所以它的消化吸收率是非常高的，可以高达95%以上。 嗯， 也是最适合人类食用的肉类之一啦。 嗯， 哎，同时要偷偷的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个仙偷客栈的仙粉们哈，最近这个减肥的话题比较热啊，但是吃鸽肉没关系，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 嗯， 所以根本不用担心会胖，会含有很多的这个脂氨酸基链和精氨酸，可以促进体内蛋白质的合成。 嗯， 那蛋白质除了增肌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修复伤口。 对， 哎，刚才貂蝉说到的这个术后， 对， 哎，吃鸽肉也是非常好的啊。当然了，还有身体虚弱的，比如说像四娘我这样的。好了，那这个仙偷客栈上在等着大家哈。我们为这个仙偷客栈四个字呢，分别是神仙的仙、偷着吃喝玩乐的偷，以及客栈的客栈。欢迎你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或者是投稿路况信息 都可以。 哎，都有免费的鸽子等着您。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的影子，单纯已经不在，脸上的表情残酷，没有期待，狂风掠过我，掩饰才腐败。 一道心灵的骄傲，黑色的漆夜，像月光下的暗潮。哦哦哦哦，冰冷的抚摸着你的悲哀。哦哦哦哦，只是交换没有爱。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了。 欢迎回来，仙头客栈正在这里为您这个进行健康播报哈。四娘，我现在一脑子多用哈，有一点点这个忙不过来了。那么这位繁花落尽的听友发过来信息哈，说延村立交桥下大董村路口进良乡的方向有点拥堵，目前的车流量比较大。那么感谢你的这个投稿哈。那其他的听众如果说要走这条路线的话，可以选择 绕行一下 哈。嗯，好，那这一时间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割肉，我们很多听众哈都在给我们进行积极的反馈。哎，这个四娘和貂蝉也都看到了哈。这个你看，木木说，哎，这是水木啊，水木说的不是鸽子哈，水木说那天车展看见貂了，美女好苗条呀，我也喜欢吃鸽子，呵呵。可是你喜欢吃鸽子和貂好，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啊。 是因为鸽子也瘦是吗？ 你看貂这小胳膊小腿，是不是就想起这个鸽子了，特别想把貂的腿当鸽腿一样啃了。 那我可比鸽子那个肉多多了啊， 多不多少也就那样了。 好， 还没有吃鸡肉爽。 那恭喜这一位朋友吧。 就是咱们送出去两只鸽子，好不好？那第一个就送给这个繁花落尽给我们投报的这个路况信息哈。繁花落尽又说了，说是紫草坞路口流量比较大哈。还有这位听众水木啊，那天去到车展了，既然这么支持工作的话呢，我们也是送给水木一只由燕边饭店提供的秘制酱乳鸽一只。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会有很多 好音乐959，我总在。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实力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即将于3月28号、29号驾临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一起来领略纯正美式 SUV 的风采吧！订车更享万元好礼，详询0106137777。

也有点破，身上衣有点难，我时间有多久，尤其是这一路陪伴的老朋友，放下沉重的包袱，心里从此解脱，换上这条拖鞋，双脚成我自由，最难过的难过我也已经度过，不要忘记我们曾想要飞翔的梦，我们是想飞翔蓝天的鸽子，确定方向不会迷失，跟着快乐往前，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我们是永远充满双翅，保持优美的花香，此时 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 闲头客栈依然正在陪伴着大家。思阳今天这个真的是有一点点手忙脚乱哈，大家这个路况信息真的是反映的特别的及时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路况。这位听众叫做依旧哈，给我们分享的说京港澳进京方向良乡入口的位置发生了一起车祸，所以目前的这个道路比较堵塞，过路的这个车辆要注意了哈。如果说大家来京港澳，咱们没有办法绕行哈，可以耐心的稍微等待一下。还有这个王平的照片书跟我们说，北路园路口有剐蹭，也是发生了一起小车祸，所以这个过往的车辆我们可以进行绕行。那东三环现在依然在堵，还有这个黄梁路双向拥堵六合庄路的交叉口，这些地方车流量目前都是比较多的哈，大家都可以选择一下绕行或者是注意一下。刚才这个龙问到了哈，说咱们宴宾饭店的具体地址在哪里啊？来，这个问题我们交给刁来给大家回答一下。 位于房山长阳镇葫芦筏村宴宾饭店。 挺好了哈，房山长阳镇葫芦筏村宴宾饭店。刚才有一位听众都说了，说这个经常去吃，说之前去吃过一次还想吃第二次，问是不是就在葫芦筏那个位置。我说是的、 是的。 你这个猜得很对哈。当然了，还有这个听众哈，一个劲儿想要抢鸽子的，有人问说啊，四娘说刚上车就听见送鸽子，我也好吃鸽子，四娘送一只吧，四娘最好了，四娘么么哒。哎呀，这个 四娘送不送呀？ 四娘今天送几只了？已经 送两只了， 送两只了。 送几只？ 那你说四娘今天送几只比较好啊？ 送十只啊。 送十只。好嘞，那就听貂蝉的，咱们今天送十只，还有八只鸽子在等着大家。那这样哈，刚才我念到名字的几位听众，我看看我念谁了哈。念到这个念到依旧给我们分享的路况哈，还有王平的照片书分享了路况，还有张嘉伦分享了路况，还有没有了哈，刚才这三位分享路况的听友哈，一人一只酱乳鸽送给你， 也来自送给你， 来自宴宾饭店的。当然还有刚才这个跟我么么哒的这位小猴子，这个小女孩子哈，那也送你一只啦。咱们已经送了四只了，还剩下最后的四只名额哈。那这样还剩下四个的话，我们来设置一个互动话题好不好？ 好嘞。 宴宾饭店的地址是位于哪？ 有点难。长阳镇葫芦， 哎，是，打住打住，有心的听友一定会自己找到的。 好， 哎，或者说你来告诉我们，吃酱乳鸽的好处是什么？ 嗯，也可以， 哎。我们来挑出四位听众送给大家。 嗯， 哎，好啦，繁华落尽说刚才说了还有我，我知道头两个中奖名单里面就有你啦，宝宝。 嗯，有你， 哎，有你有你哈。那当然啦，最后的四个名额我们就完全取决于大家的互动量啦。 嗯，抓紧时间喽。 那我们先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站台2010》。我的胃在等待，一直在等待，我的胃在等待， 在 等 待，等 待 鸽子。 这不是我唱的，这是俩孩儿妈唱的。 嗯， 还一个就是跟我说我的胃在等待。好了，那这个俩孩儿妈呀，其实从节目一开始就一直在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只是四娘没有挑到这个留言念出来，所以那这一时间我们也是这个不能忘记我们的一直非常忠心的老听众朋友们哈。 嗯， 那这一时间俩孩儿妈，恭喜你可以获得宴宾饭店的酱乳鸽一只。 嗯， 哎，当然了，还有这个张嘉伦哈，刚才已经获过奖了，但是我还要念一念他的这个留言，因为他写的特别好。然后呢，当我发现他写了一大段说秘制酱乳鸽为何如此有魔力，口感爆棚，味道鲜美，鸽肉营养价值提高，在禽类蛋白质中这个含量最丰富，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一大段。 哎，当我看完了，不，当我看完了我才发现原来他是复制今天鲜头客栈的推信的文章里面的。雕啊，简直你比貂蝉还要雕， 太聪明了， 太聪明了哈。然后这个还有这位听众叫做葫芦妹哈，葫芦妹跟我们分享说听了很久了，听这个咱们的鲜头客栈，但是一直没有发过，说来个开门大吉吧。那这个四娘我呀，其实就是好心 哎，大方就是爱往外送。既然哎，第一次互动，咱们的新听众哈都要求开门大吉了，那么开门大吉送给你， 好嘞， 便便饭店的酱乳鸽一只。哎，我们还有最后两个名额，期不期待？好，最后俩，恭喜赛家蝉，恭喜风丝娘， 可以，非常好， 可以是吧？我觉得可以这么设置。这个燕边饭店的鸽子到现在我还没有去尝过， 真的非常好吃，我偷偷的去过。 哎，你去过？你看你过分，你吃好吃的， 我吃 带着我， 哎呦。 太过分了哈！那这个我们继续给大家送吧哈。那不管怎么样，不能抢了大家的这个福利，是不是？哎，那继续送到的这一位听众，我们挑到的是，我们挑到的是天道。天道跟我们分享的说，长阳镇葫芦筏对不对？ 对， 三个问号呢。对对对，哈，恭喜你。那最后的一位听众，我们挑到的是云淡风轻美，也是跟我们享受这个分享到的是在葫芦筏哈。那这就是咱们燕边饭店的具体位置了，位于长阳镇的 葫芦 筏村。这个 非常好找，燕边饭店牌子很大， 就是葫芦筏红绿灯东边。这个我们有很多听众都去过，其实这个地址不用我说，大家都一个劲在问我是不是在那儿啊？是吗？ 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儿 com 提醒您，现在时间18:00。